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aller 和译者之一鲍康宁，卷三第73篇到第89篇。第73篇，亚萨的诗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，这就是恶人。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。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第73篇完。第74篇，亚萨的训悔诗。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呢？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，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，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仇敌在圣所中所袭 行的一切恶事，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，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一切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，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名的居所，拆毁道地，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，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，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？求你从怀中伸出来，毁灭他们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。你曾砸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。你曾分裂磐石，水变成了溪河，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。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，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。耶和华啊，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，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，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，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，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，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。第七十四篇完。第七十五篇，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神啊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，因为你的名相近，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，必按正直施行审判，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。我曾立了地的柱子，喜拉。我对狂傲人说，不要行事狂傲，对凶恶人说，不要举脚，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，不要挺着颈项说话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，唯有神断定，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，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，而且喝尽。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，我要歌颂雅各的神，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，唯有一人的脚必被高举。第七十五篇完。第七十六篇，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在犹大，神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，他的名为大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，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喜拉，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 错手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、骑马的都沉睡了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，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喜拉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你们许愿，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，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，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。第七十六篇完。第七十七篇，亚萨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喜拉，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省察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，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喜拉，我便说，这是我的懦弱，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，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，默念你的作为。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，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，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。喜拉，神啊，诸水见你，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，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四方，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第七十七篇完。第七十八篇，亚萨的训诲诗。我的民哪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着神心 不成时，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转身退后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。他在埃及地，在所安田，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。他将海分裂，使他们过去，又叫水立起如垒。他白日用云彩，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，多多地给他们水喝，如从深渊而出。他使水从磐石涌出，叫水如江河下流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，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。他们心中试探神，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？他曾击打磐石，使水涌出，成了江河。他还能赐粮食吗？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？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，有烈火向雅各烧起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。他却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，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。他赐下粮食，使他们饱足。他领东风起在天空，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。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，多如尘土，又降飞鸟多如海沙，落在他们的营中，在他们住处的四面。他们吃了而且饱足，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。他们贪而无厌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，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，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。虽是这样，他们仍旧犯罪，不信他奇妙的作为。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，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。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地寻求神。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，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。他们却用口谄媚他，用舌向他说谎，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，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。但他有怜悯，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灭绝他们，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，不发尽他的愤怒。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，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。他们在旷野悖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他们再三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。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。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所安田显奇事，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，使他们不能喝。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，捉尽他们，又叫青蛙灭了他们，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，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。 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，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，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，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。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。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，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，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，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，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致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。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，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，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，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，不守他的法度，反倒退后行诡诈，像他们的祖宗一样。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，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，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，神听见就发怒，极其憎恶以色列人，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，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，向他的产业发怒。少年人被火烧灭，处女也无喜歌，祭司倒在刀下，寡妇却不哀哭。那时主向世人睡醒，向勇士饮酒呼喊，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，叫他们永蒙羞辱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，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，盖造他的圣所，好像高峰，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第七十八篇完。第七十九篇，亚萨的诗。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葬埋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。耶和华啊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， 身你仆人流血的冤，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。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，这样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。第七十九篇完。第八十篇，亚萨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为证的百合花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，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，它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，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延到大河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，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这树已经被火焚烧，被刀砍伐，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，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。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第八十篇文。第八十一篇，亚萨的诗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。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唱起诗歌，打手鼓，弹美琴与瑟。当在月朔便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。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。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，神说，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，你的手放下筐子，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。希拉，我的名啊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。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，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。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，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。第八十一篇完。第八十二篇，亚撒的诗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：你们审判不贬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喜拉，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神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第八十二篇完。 第八十三篇，亚撒的诗歌。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，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他们说：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他们同心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，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、摩押和夏甲人、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喜拉，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，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。他们在隐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，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木拿。他们说：我们要得神的住处，作为自己的产业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秸。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第八十三篇完。 第八十四篇，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喜拉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。 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泉谷。他们行走，立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希拉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第八十四篇完。第八十五篇，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。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希拉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。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名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第八十五篇完。第八十六篇，大卫的祈祷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应允我，因我是困苦穷乏的，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我是虔诚人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我终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主啊，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你的作为也无可比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主我的神啊，我要一心称赞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，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。神啊， 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求你向我转脸，怜恤我，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，救你婢女的儿子，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，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，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，安慰我。第八十六篇完。 第八十七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喜拉。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哪，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。喜拉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。第八十七篇完。第八十八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，交与连长调用麻哈拉利暗俄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，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希拉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。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希拉，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。第八十八篇完。第八十九篇，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，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， 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耶和华啊，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？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？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，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？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，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。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，南北为你所创造，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举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，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，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高高他，我的手必使他坚立，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，仇敌必不勒索他，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，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， 击杀 那恨他的人。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。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。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，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细拉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。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。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 他成为邻邦的羞辱，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，你叫他的刀剑卷润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喜拉，耶和华啊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，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？喜拉，谁能长活免死，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？喜拉，主啊，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？主啊，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第八十九篇完。 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